时光悄悄的摇落，酸酸的咬一口清晨的苹果，香香的催眠了我，是一脸粉红了我的耳后，烫伤了我额头，现在想起来会痛，痛是甜 Don't you remember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, baby?

不放任，不放任，也不保证就会单纯，那可不一定。 经 没有可能也会有可能，反正不一定合不合身，反正都是我的分身，反正不一定 首歌，我记。